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夜晚，高伟接到周梅的电话，周梅惊恐地说，崔娟和林小月身穿同样的黑衣黑裤出现在方城大厦24楼。这时陆地出现了，他又开始找猫了。 梧桐巷巷口的快餐店，胖胖的老板娘坐在殿堂的尽头，眼睛注视着窗外的行人。昨天晚上，一个年轻的女顾客在这里坐到打烊以后，引起了老板娘的心理反疑。现在时近中午，她想在巷口的行人中发现昨天晚上那个20多岁的女人。老板娘的反疑来自母亲的教诲。几十年前，老板娘的父母就是开小饭馆的。一天晚上，一个年轻女人在小饭馆里做到了打烊，仍然不肯离开，要的饭菜也几乎没有吃。看看夜已经深了，老板娘的母亲催促之后，这个女顾客才离开。他走了之后，老板娘的母亲总是感到异样，走到店门口，往两头一望，忽然看见不远处的灯火中，一户人家正在设灵堂。老板娘的母亲走过去一看，刚才坐在饭馆里的年轻女人的照片正悬挂在灵堂上，照片的周围还挂着黑纱。老板娘的母亲差点吓晕过去，后来大病了一场，直到请了神婆驱鬼之后，一切才正常。老板娘从小听母亲讲过这件事情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昨天晚上坐在快餐店里的女人突然让她唤起了这个记忆，她的一夜都在心里头翻译。今天坐在殿堂里，她便盯着巷口，他想发现昨天晚上的那个女人。因为梧桐巷比较僻静，来店里用餐的多是周围的街坊，如果昨夜的那个女人从此不再出现的话，那可真就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不过老板娘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，昨夜的那个女人不但出现在巷口，而且还直端端地走进来了。离午餐的时间还差1个多小时，店里空无一人，进来的女人仍然选了昨夜的那个靠窗的位子坐下了。服务员小琴跟了过去，递上了菜单，客人点了炒饭、豆浆。老板娘在殿堂尽头远远地看着这个年轻人，她穿着白色的吊带裙，在等着用餐的时候，她的眼睛一直望着窗外。这个时候，又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中年男人走进店，他一直走到了年轻女人的桌边，和她面对面地坐下。 奇怪的是，没有服务员去接待这个中年女人。老板娘叫过小琴说：“哎，客人来了，怎么不去点菜啊？”小琴说：“刚点过菜了。”“ 那不是又来一位吗？” 小琴奇怪地说：“ 又来一位，坐在哪里啊？” 老板娘用手一指：“ 那不是…… 嗯。”老板娘的话半途打住了，因为她突然发现刚刚进店的中年女人不见了。靠窗的桌边只有那个年轻女人正在用餐。老板娘非常纳闷，便走到了年轻女人的桌边招呼说：“ 哼，口味还适合吗？” 年轻女人点了点头。“ 你就住在这附近吧？”“ 对，我住这巷里九号。”“ 哦，哼，都见过你好几次了，还没有问过尊姓大名呢。” 老板娘步步深入。年轻女人抬头一笑：“我叫高伟。”“ 哦。” 老板娘追问：“ 那刚才坐在你对面的那个女人是你朋友吗？她怎么不吃饭就走了？”“刚才？” 高伟惊讶地说。“ 刚才没有人来过呀。”“ 有。” 老板娘肯定地说。“ 一个中年女人，穿着黑衣服。” 高伟紧张地说：“ 他穿什么鞋子？” 老板娘摇了摇头，表示他没有注意鞋。一个人坐在自己对面说没看见，老板娘认为高伟没说真话。这样，到高伟离开的时候，老板娘产生了另一种疑惑。而高伟走出快餐店以后，他的心里却更加七上八下起来。老板娘看见了一个黑色衣服的人坐在他的对面，这种白日见鬼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他联想到周梅昨夜遇见的两个黑衣女人，一个是崔娟，另一个姓林。看来这一切的真实让人不可信了。高维是在天亮后才和周梅联系上的。高维对着电话说：“ 你是怎么了？ 昨夜电话通到一半就断了，再拨就一直无人接听了。” 周梅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很朦胧，仿佛还没睡醒似的。周梅说他可能是被熏了一种催眠的气味，在最紧张的时刻，他突然在屋里头倒头便睡。 当时他在时装展示厅里遇见了那两个黑衣女人之后，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也觉得不是办法，正准备离开那里到高伟这儿来的时候，突然刚刚消失了一会儿的两个女人又出现了。他们从大厅走向走廊，停在周梅的房门外就不动了。周梅不敢开门出去，而外面的人又不离开。周梅站在门后，听着他俩在外面说起话来了。 崔娟，其实我们不用在这儿选衣服的。 这是那个中年女人的声音，她的嗓子有点发哑。 你看我们这身黑衣黑裤不是很好吗？ 林姐，看这些衣服只是玩玩的，我只是想带你来我们以前工作的地方看一看呢。 崔娟的声音也有点嘶哑，她接着说：“ 还有害死我的人就在这个楼里上班，要是遇见他，我们一起来掐死他好吗？”“ 他是谁呀？”“ 哼，看见他你就知道了。” 翠娟的声音低下去了。他接着说， 在十七楼，等一会儿我带你去他的办公室看一看好吗？ 周梅在门后听着这段对话，她更加明确这两个人的鬼魂身份。她所在的时装公司搬进这楼里可真是倒霉呀，并且刚好在24层。死去的崔娟要是常常回来怎么办？他们要找17楼的什么人呢？周梅的头脑发晕，她身子一歪，撞在了门上，咚的一声，是外面的说话声戛然而止。紧接着靠在门后的周梅鼻孔里闻到了一股香味，她顿时感到眼皮发酥，睡意像水一样漫过她的头顶，她身子一软便倒在门后的地上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，想起了昨天夜里的事，仿佛一个噩梦，但她睡在门后地上的事这是个事实，是昨天的遭遇历历在目。他开门出去，在走廊上的大厅里看了一遍，没有发现任何异样，也没有丢失东西。再回到房间，接到了高伟的电话。害死崔娟的人在17楼，这个消息让高伟非常的害怕。公司里的人高伟都很熟悉啊，谁也不像是做那种事儿的人呢。高伟想起了出现在郑川办公室的梳子、镜子，这是林小月遗留下来的东西。那么，这两个鬼魂是早在大楼里游荡了。高伟又想起了，在女厕的搁板下看见的白色的高跟鞋。高伟在电话里问周梅， 你昨天晚上看见的那两个女人都穿着白色的高跟鞋吗？ 周梅说， 是的，那个鞋跟一身黑衣黑裤配起来，看一眼都让人的背上冰凉冰凉的。 周梅说， 我这楼的楼顶上就有一只这样的高跟鞋，只有一只，挺吓人的。 我这屋子里的房东或者是以前的房客 不是一个女人呢。 周梅说不太清楚以前的房客，他租到这房子后并没有人住，因为领导让他住在公司里，就将这个房子转让给高伟了。至于房东，就是住在5楼的老太婆，姓曾。想来楼顶上的高跟鞋与房东是无关的。高伟与周梅通完电话之后，想到了昨天晚上的经历，便又上楼顶去看了一遍。太阳已经出来了，楼顶上明晃晃的光线有点刺眼，昨天晚上那个跳出一只猫来的纸箱子仍然在花坛边，纸箱里的废纸、破布和那只白色的高跟鞋依然还在。高伟在纸箱边探头看了一眼，便立即走开了，仿佛那里面会有什么东西跳出来似的。楼顶上的花坛分成了两个方形，显然是分属于楼顶的两家人的。然而，楼顶除了高伟刚搬过来外，隔壁那家似乎也是空着，没有住人，因为从两个花坛里都是枯干的花草来看，显然是无人打理，并且高伟也从来没有见过邻居那家开过门。他曾经在楼下好奇地望过那家人的窗户，然而任何时候那都是紧闭着的，玻璃后面是深色的窗帘。高伟从楼顶下来之后，坐在自己的屋里发呆。这天是周末，是双休日的第一天。他原本打算去购物广场的，现在却是一点心思都没有了。 近来出现的种种离奇的事件像一团理不出头绪的乱麻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就这样掉了魂似的呆到了肚子饿，他这才想到去港口的快餐店吃东西。然而快餐店的老板娘的发现使高伟彻底地陷入了惊恐之中。老板娘判定那个高伟看不见的女人正是林小月。 然而我高伟跟这个女人何干呢？ 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曾经代替郑川去与林小月约会过。在回林寺，林小月一定在暗中看见了自己，从此让我不得安宁。走进了住宅区之后，高伟感到有眼光正盯着他， 侧脸一看， 正是陆地，他在清扫路边的落叶呢。陆地笑了笑说： 你楼顶上的那只猫啊，它迟早会被我捉住的。哎，到烧它的时候你再来欣赏啊。 高伟哼了一声，他厌恶地扭头便走。这个残忍的小伙子让他心里头别扭。他后悔昨天晚上目睹了他用火烧猫的全过程。高伟走上了楼梯，来到了五楼的时候，他在曾老太婆的门前停下了。他想敲门问一问楼顶上的那个纸箱是谁家放在那儿的。他举手敲门，没有人应答。 再敲，这时候他发现门并没有被锁上，而是虚掩着的。同时屋里传来了一声苍老的声音： 你进来吧。 可我已经好像屋里的人正等着他呢。 郑川接到了高伟的电话，一整夜都处于失眠的状态。方城大厦24楼发生的事件让他无比的惊悚。崔娟和林小月结伴出现，这与他梦见林小月来到他家发生在同一个夜晚。林小月如果真的有灵魂找他尚可理解，可是那崔娟口口声声说害死他的人在17楼，这就太离谱了。17楼是郑川的公司所在地啊，而林小月在梦中出现的时候就直言 是他郑川害了崔娟，他还拿来了勒死崔娟的绳子。难道 说鬼魂也有认错人的时候吗？想到了云杂志社的殷红说过，崔娟死前曾经在电梯里认识过一个40多岁的男人。殷红说这个话的时候还看了郑川一眼。天哪，这种荒诞透顶的事怎么让我郑川遇上了呢？现在郑川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收到这个林小月的电子邮件，因为这是唯一的沟通渠道。只有有邮件的来往，他才拥有解释的余地。奇怪的是，以前源源不断发给他的邮件突然中断了，他约林小月见面的邮件也没有回音。睡觉前，郑川打开电脑，再次向那个神秘邮箱发了一封短信，信中说：林小月，我梦见你了，但崔娟的死确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如果你同意见面的话，我会当面向你解释这个问题。方城大厦里有人遇见你和崔娟，那个崔娟我不认识，我只想跟你见面， 你的镜子和梳子还留在我的办公室，到时候我会归还给你。 郑川的这封邮件显得语无伦次，他轻点鼠标，将信发送出去之后，便在卧室里像困兽般踱着步子。夜已经深了，他踩着地板的脚步发出了咚咚的响声。这时候惹来了他的妻子刘英，在外面敲门说：你走路轻一点好不好？还让不让人家睡觉了？你知道了。郑川隔着门回应。刘英的卧室虽说在隔壁，但隔着一道墙，这地板的声音也不至于就吵着了他。看来他是故意跟他过不去，也许是他今天出差回来后，郑川没有对他多加问候的原因吧。郑川是在25岁那年认识刘英的。郑川当时在一家国有建筑公司任工程队的队长，刘英呢是工程队的团支部书记，他们同龄，又同属工程队里的上层人物，一来二往呢，两个人便擦出了火花。刘英当时留着短发，圆脸随时都是红扑扑的。郑川在他的身上第一次洞悉了女人的全部秘密。他记得当时是在他的单身宿舍里狂热的拥抱和抚摸过之后，郑川将他推倒在床上。他还记得那个女孩抓住他的手腕挣扎，在放弃抵抗的时候说了一句：好吧，反正都是你的人了。郑川心醉神迷地拥有了人生的第一次，几天后回想的时候才觉得这个刘英当时怎么没有出血呢？尽管郑川认为自己不是那种特别具有处女情节的人，但是这个疑问憋在心里也仍然别扭。接下来正如刘英所说，反正都是你的人了，他们结了婚。郑川呢也从未提起过初次的疑问，到现在他们同在一个屋顶下分室而居，双方都觉得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。然而冷战中仍时有摩擦发生，就像刚才郑川在房间里踱步一样，刘英在隔壁便认为那脚步声吵着他了。郑川只得放轻了脚步，继续在房间里走两圈，这样做仅仅是表示他并没有向他妥协。然后郑川坐起来望着电脑，他所期望看到的回信仍然没有出现。他已经连续两次向那个神秘的邮箱发去信息，然而他发出的信件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消失了。远处的魂魄，他秘而不宣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夜思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周梅告诉高伟，害死崔娟的人就在方城大厦17楼。他是谁呢？郑川也在想，为什么所有的神秘暗示都表明自己是杀死崔娟的人？ 夜已经深了，郑川打了一个哈欠，关闭电脑后上床睡觉。黑暗里，空调的电流声和风声在房间里流动着。郑川正好用这种模糊的声音来催眠。凌晨2点，郑川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。在他的意识尚未完全清醒的瞬间，他的心惊恐地狂跳起来。是林小月来了吗？或者是崔娟，或者是他们两个人，像在写字楼里游荡一样来到了他的家。是谁啊？郑川听见自己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充满了惧怕。快开门！是刘英的声音。 难道他遇见什么事了？ 郑川开了灯，下床去开了卧室的门。他的老婆刘英怒不可遏地冲进来，他进屋后便直冲到床边，然后又将衣柜里面的沙发背后都检查了一遍。刘英怒喝着说：人呢？ 你讲那个女人藏到哪儿去了？ 郑川望着穿着睡衣的刘英，他那已经显得苍老的脸上满是怒气和疑惑。 哪儿来的女人呢？ 郑川对刘英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。 别瞒我了。 刘英的眼睛仍然在屋子里搜索着。 我听见了，我听见有女人在你的屋里说话，絮絮叨叨的，挺温柔嘛。我说过，你在外面跟女人鬼混我不管，但是你别想把女人带到我的家里来。现在可好了，我出差后那个女人已经把这儿都搞熟了，她深更半夜的就能溜进来约会。你说这个女人她哪去了？柳英一边说一边走到窗边查看，好像那个女人从这个二楼的窗户跳下去跑了似的。你真是莫名其妙。 你犯神经病了是不是？啊？你深更半夜的，你把人吵醒了，你是不是遇见鬼了你呀？ 鬼就在你的屋里。 刘英也不示弱，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一个女人的说话的声音。我出门来看，走廊上没有人，说话的声音就是从你的屋里传出来的。 郑川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恐惧，他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对刘英说： 哈哈，这就奇怪了，人在哪儿啊？看来这个屋里真的是闹鬼了。 刘英也满腹狐疑的一边说一边回到了他的卧室。郑川关上门，一下就瘫坐在床边。他相信刘英没听错，一定是林小月来到这屋里了。他对着家具和墙壁喃喃地说：你在哪儿啊？ 屋子里的灯突然闪了一下，像是要停电似的，忽而一闪之后又恢复了正常。 郑川心神不定地要上床睡觉，他头刚挨着枕头，屋里突然是电脑的音箱下端的绿色电源灯。他突然意识到，是林小月的邮件到了。这邮件是他刚才睡着的时候到来的。林小月的话，便是在这个时候在黑夜中絮叨起来的。这也许就是刘英听见有人说话的原因。这种大胆的猜测是真的吗？郑川迅速地打开了电脑，进入了邮箱一看，他的两个眼睛都发直了。林小月的邮件果然出现了，并且刚到不久。邮件名：林小月给郑川。 约了你两次都不来见面，怎么现在又急于要见我了呢？其实我随时随地都能看见你，只是你看不见我罢了。 你住医院的时候 我给你送过鲜花，我发现你现在并不是很喜欢，这让我伤心。崔娟现在和我在一起， 我和他成为好友，仅仅是因为他在你所在的写字楼里工作过。崔坚说是你害死了他，我不敢相信。如果见面，我希望听到你的解释。 好吧， 我现在同意和你见面，时间在明天午夜12点，地点在我曾经住过的医院的病房里。但是我还不知道那病房现在是否空着，如果已经住着病人了，我们就换一个清静的地方见面，医院的太平间就很好。我曾经在那儿住过2天2夜，挺安静的。 就这样，一言为定，不见不散。郑川读完了信，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林小月将见面的地方定在了医院的太平间。 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。想到了前两次约会的地点是慧灵寺和他公司的办公室，这约会的地点怎么会越来越恐怖了呢？但是如果这次再不去赴约，他也同样害怕有什么失约的后果，因为他在信中说， 我随时随地都能看见你，只是你看不见我罢了。这符合灵魂的性质，也就是说，此时此刻，在他这紧闭的卧室中，他也许正站在屋角看着他呢。但是他怎么不先行呢？为什么非要约到另外的地方才先行呢？夜半时分，郑川的家里毫无声息，隔壁的刘英和楼下的狗妈都已经沉入了梦里，只有郑川在暗黑的卧室里辗转难眠。他开始后悔自己向那个神秘的邮箱发出约会和邀请，而现在他骑虎难下，去不去都令人同样的恐惧。从小听过不少鬼故事，长大了之后知道这些玄乎的东西都是假的，世界上没有鬼魂的存在，这是郑川坚定不移的想法。然而没想到活到中年，这神秘的电子邮件将他的理性动摇了。这事儿对谁讲谁都不会相信，只有身在其中的人不得不信。也许世界上有极少数人在极少数的时间真的会碰上鬼魂，不然也不会有那样那样多的传说和故事。只是这恐怖之极的事情怎么偏偏让自己遇上了呢？也许只怪他和林小月早年有一段强烈而未实现的感情，这种未实现的情感会寄托在鬼魂的身上，继续与情感对象发生联系。这可太可怕了。郑川在焦虑和恐惧中睡过去了，突然楼梯上的脚步声将他惊醒了，他条件反射似的坐了起来，看了看闹钟，已经是早晨七点了，是刘英正在下楼去吃早餐。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刘英从来是准时上班的，天已经大亮了，想到了今天晚上的恐怖约会，坐在床上的郑川有一种死期降临的感觉。早晨八点，护士谭小颖到医院为郑川取输液的药品和用具，在走廊上遇见了穿着白大褂的丁医生。小颖，最近跑家庭病床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这个丁医生仿佛忘记了他和谭小颖之间的尴尬事，在走廊上站起来招呼他。什么怎么样？工作呗。谭小颖爱理不理地说。我听说这个病人在我们这里住院的时候，遇见过奇怪的事。丁医生认真地说，曾经有人将花送到护士值班室，是你转交给病人的吧？有人看见花束里的纸条上留着送花者的姓名，叫林小月，这个人是去年死去的病人呢。还是另外有同名同姓的人呢？ 谭小颖吃了一惊， 花儿里的纸条当时一定被另外的护士看见了，但是怎么现在才提起这个事儿呢？ 我不知道。他看了丁医生一眼，尽量轻描淡写地说着， 我转交花给病人是不会看里面的纸条的。我只是想让你去他家输液的时候 问一问这件事情啊。 昨天院里开医学交流会，谈到去年林小月的病例，我才想起送花的事情，觉得挺奇怪的，啊。谭小颖只得答应下来，他想到时候就说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罢了，因为这个事儿没法解释清楚。 在他的理解中，这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。林小月死了， 但是他在死前曾经托人关照郑川，包括送花和给郑川发回忆往事的电子邮件。尤其是他阅读了这些邮件之后，更是为郑川和林小月在年轻的时候拥有的那一段情感和经历而感叹，那是让人魂牵梦绕的爱情啊。而这种爱情现在的人已经无福消受了。 半个小时后，当谭小颖到达郑川的家中的时候，他为郑川遇见的事情惊呆了。护士谭小颖满脸狐疑地说， 不可能吧，要是人死了之后真能灵魂再现的话，那我在医院里早就该遇见不少了。 郑川打开了电脑，将昨夜收到的邮件打开给谭小颖看，他必须这么做了，因为这件事情一定得有谭小颖的协助才行。谭小颖读完了邮件，喃喃自语说，这是林小月吗？他怎么可能出现呢？今天晚上12点，他以什么样子出现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啊。 郑川说，你不知道，这事儿完全可能。 他说林小月已经出现过了，在慧灵寺的院墙内，在他的办公室，在高位的屋子里，在方城大厦的24楼，他无处不在。他今天晚上一定会来赴约。 当然，郑川还不愿意把一切都讲得这么详细，他怕护士谭小颖被恐惧压倒而退缩。那么今天晚上没他的协助，事情就难办了。 护士谭小颖说，这事儿啊不可能，今天晚上就清楚了，到时候你就去等着他。 哼，绝对不会有人来赴约的。 阿姨前住过的病房现在空着吗？ 谭小颖的回答让郑川失望，因为病房里已经住着病人， 这样约会的地点自然在太平间了。这太可怕了，他绝对不能去。 那我去替你看看，我今天晚上刚好值夜班。 护士谭小颖望着无比恐惧的郑川，他说， 他之所以敢做这种承诺，是他相信这种事根本就不会发生。太平间他去过很多次了，医生和护士对这个地方都不陌生，没什么可怕的，读书的时候上尸体解剖课，他就已经过了恐惧死人这一关了。恐怕不行。郑川想起了高伟曾经替他去慧灵寺赴约的事情，当时一无所获。他接着说，你去他不会出现的。 那我陪你一块去。 这正是郑川所需要的。但是那邮件中所说的崔娟之死是怎么回事呢？听郑川做了解释之后，安小颖更加糊涂了。看来一场人与鬼的纠缠正在发生，但是谭小颖无论如何不敢相信真的有鬼存在。今天晚上一切将水落石出，他倒要看看这太平间里究竟会出现什么。 一切决定下来之后，时间过得真慢。现在是上午9点多钟，谭小颖给郑川输上液以后，两个人都分别想起了今天晚上的恐怖约会。外面的走廊上，狗妈不停地走来走去，在另外的几间房间里打扫卫生。按习惯，这些事情应该在郑川不在家的时候做，因为郑川最烦做卫生来打扰自己。但是今天狗妈的时间表改了，郑川知道这是刘英的安排，他的心思郑川清清楚楚，无非是防止他和小护士在房间里有什么非分的举动。想到这儿，郑川升起了一股火气，他将狗妈高声呼叫到房间里说：楼上的卫生等我输完液再扫好不好啊？啊！他的怒气吓得狗妈连连称是，嘴里嘟囔着走下楼去了。谭小颖本能地觉得这家里的气氛有点变化，她说： 啊，柳姨出差回来了。 烦死了，他是个有洁癖的人，成天就让女佣不停地扫啊扫啊。但是谭小颖对郑川发这样大的火还是觉得不可理解。狗妈下楼之后，楼上安静了，谭小颖的思绪重新回到了今天晚上的事情来。他想了想对郑川说：半夜去太平间我倒是不怕，但是对守太平间的秦大爷，我怎么讲你的身份呢？总得给那个老头一个合理的解释吧。 就说我是某个死者的家属吧，只是不能让秦大爷跟进停尸间里边来，不然他如果看见什么，要是大呼小叫起来，那事情就麻烦了。 谭小颖说：这没有多大的问题， 有护士带着死者的家属去看遗体，只需要在秦大爷那儿要来停尸间的钥匙就行了， 他不会跟着进去的， 只是他们自己不能在里面叫起来，否则整个医院都会被惊动，这样将无法解释。我不会叫， 郑川说。他相信林小月不会让他太害怕，只是如果他带着崔娟一起去，那情景就很难说了，因为崔娟是被勒死的，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。哼，你还是害怕。 护士谭小颖看出了他的心态。 其实我敢肯定不会有什么林小月来赴约，这封邮件是有点奇怪， 我们敢于去只是想证明没有鬼魂这种东西。 郑川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因为这个护士谭小颖完全不知道鬼魂已经出现过多次了。 药液在将近中午的时候输完了，谭小颖临走的时候与郑川约好了晚上见面的方式，然后背上药箱离去了。郑川在心里感谢他的协助，同时也为自己的决定不再更改感到了无比的紧张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